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见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4到8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8度，最小相对湿度3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兼4级，气温6到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5号11:33的27秒钟，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老铁好，我是周准。 各位老铁666啊，我是大大。 嘿嘿， 对，新的一周开始了，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呢，万物复苏， 是 花儿也一个开了， 真的。春暖花开， 心情会跟着一起绽放哈。希望大家呢，就是心情跟春天的节气一样哈，这个好好的哈。说到春天的花儿啊，最先开的一批花当中，油菜花应该是老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出现。 当然了，不知道何时哈，油菜花这种特别 烧了饱了， 对啊，特别名不见经传的小花，是吧？哎，一下子就是成为了 top three 前三甲。 而且是一片一片出现的时候，赏心悦目。 真的，油菜花绝对是这个在一年当中啊最先开放的一批。 是的，中国幅员辽阔啊，这3、4月份在中国去哪里看油菜花呢？我们边和周妥做了一个精彩的 推荐。 好， 十分钟资讯之后哈、啊，听听二位。啊，四位啊， 四位，嗯， 俺俩啊，他俩啊， 对， 为大家准备了油菜花的分享啊。 好， 山下土肥油，里呀里五谷啊，五谷两天油，油菜花。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第一条资讯呢，来自于贵州啊、嗯，贵州要打造中国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了。 哎，贵州省呢这两年旅游发展的都非常的好啊。 这个地方发生好多事儿，那个时候 对， 对不对？ 你看啊，这个、多彩贵州嘛， 嗯， 境内拥有遵义会议、黎平会议和四渡赤水等众多红色文化资源的贵州省、日前推出了新举措，将通过推进一批红色旅游景区建设、连通一批红色旅游线路等方式，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中国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当然了哈，要就利用好当地的资源哈。 嗯， 贵州省将打造以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为代表的黔北红色文化区，以黎平会议啊这个木黄会师为代表的黔东长征文化区，以西风集中营、王若飞故居为代表的黔中红色革命旅游区市，还有以鸡鸣三省盘县会议为代表的黔西红色文化旅游区。我的 我天哪，太多了啊！ 东南西北、 对，同时呢，着力打造北与四川相连的红色旅游线路，东与湖南相接的长征体验线路和西与云南相通的抗战文化旅游线路，丰富着红色文化旅游的内容。 贵州省呢也没闲着，还将建设八个红色经典的区，以及像土城镇、茅台镇我们介绍过、 对， 娄山关镇、木黄镇、猴场镇等一批红色旅游项目，力争全部达到国家3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的标准。 哎，是的，那根据计划呢，到2020年，贵州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力争达到7300万人次。 哎呀， 哎呀， 一个省啊！ 啊、哦，红色旅游的综合收入达到620亿元。 哎呦， 妈呀！ 到2020年哈、 还 有三年， 三年 我们有机会去贵州看看去哈。走进红色的这样一片红火的感受当中哈， 红火火，黄火火火， 是第二条。宁波啊，宁波的元素有很多，现在正在邂逅尼斯嘉年华，怎么回事呢？3月1号的下午，地中海之畔的法国尼斯，宁波在2018年尼斯嘉年华即将闭幕之际，在这个地方举行了一场以海丝活化石、东方材质城为主题的旅游推介会，展示宁波旅游品牌和特色旅游的产品。 嗯，是的，宁波大戏在法国尼斯上演了。尼斯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宣布3月3日确定为尼斯的宁波日。 你看他们就可以随便确定一天为哪天的日哈、 哇，宣布今天就是宁波日，简直不是撞日吗？ 对对，就3月3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不是？ 嗯， 那两地的旅游部门还签署了宁波尼斯旅游友好合作协议，并向全世界宣布2018尼斯嘉年华金秋将落户宁波。届时呢，宁波市民有望在家门口就感受到尼斯嘉年华带来的法式浪漫，体验宁波版的狂欢节欢乐时刻。 不错，互通有无哈。 对， 说说宁波呗哈。 宁波 啊，宁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其实跟上海离得挺近的，与中国的广州、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沙特的吉达、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古港一起并称为记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 哇，这么有历史感呢。 如今呢、这座历史与现代共辉煌、山水与人文相交融的城市正走向欧洲的中心。 哎呀，你看看， 我的天，打通了， 真的是打通了啊。哎呀，天堑变通途，这种感觉。 哎呀，对 对，连接了这个两大洲嘛，是不是一下子我们心与心的距离就拉近了？ 重要的是我们走心， 对，走心啊！2018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活动代表团2月27日到3月3号盛装出席2018法国尼斯嘉年华，举办了像这个2018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新闻发布会，暨宁波的旅游推介会，还有宁波城市文化旅游摄影展，推出了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歌舞表演， 棒棒的， 全方位展示了宁波城市形象。 嗯， 在尼斯嘉年华的现场啊， 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穿越之旅， 穿越了哈， 花轿、唢呐、喜糖、中国节等中国文化元素，当地人邂逅了世界级大港宁波舟山港， 也尝到了带鱼的新鲜。 对，应该是。来，这是我们舟山产的带鱼啊。 这个我就问一下哈，就是我也不太明白，不知道道德和准则有没有升华的际遇 啊？际遇怎么了呢？ 就是我有时候吃那个夹带鱼的时候啊，俺买回来之后哈，就是那个鱼旁边都有小白的小圆骨头，那是怎么回事啊？ 啊，那是鱼的牙吧？ 啊， 啊，我就那么一说。 反正我是各种过 啊，是，反正我每次吃到我都把它吐了。 对， 啊，但我也没研究出来那是什么。 但是就是那新鲜的没有啊，没有啊， 啊，新鲜的没有。 因为这个鱼的这个种类或者这个稀有度是吧？大家注意注意哈。 啊，好吧。 是是是，哎，舟山带鱼啊， 舟山带鱼。可是这里面并没有带鱼，反正舟山港还有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中国五大佛教名山雪窦山，中国鱼文化保存最好的、最完整的象山渔港古镇， 厉害了。 中国江南第一古县城慈城等等， 非常棒哈。届时呢，两地会举行像豪华的大型的人偶鲜花。花车采油主题活动，同时策划举办宁波城市旅游形象国内的国内外的推广，宁波形象大使的征集。 哎呀，宁波形象大使 有没有那些著名的人士是宁波朋友的啊？可以 对，我觉得宁波应该是选具有当地特色的， 哎、 有那种江南水乡、南方婉约女子的形象、 哦、女生 是、 啊、 吧？对、哦，我觉得应该是女生吧。 对对对，创意集市、灯光秀等配套的活动、 哦、 啊， 也可能是卡通， 也可能是匠人，都可能， 对对，都可能啊。 这个来到了道道读大学的地方， 也南京、 啊、南京1533亩梅花山迎来盛花，就去过梅花， 去过去过、哦、三月的梅花山，你赶上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简直是太美了。 没， 那不是说一两棵， 一片， 是一大片，整个那个山上漫山遍野全是梅花，你就随便走吧，你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都你离不开那个梅花树底下。 梅香石南京 啊，对，石南京 在走街串巷啊，对对对 对对，就是走街串巷啊。南京的梅花山素有天下第一梅山之称、哦、记者呢也闲不住啊，27日 挺汹涌啊， 对，从这，哎呀，我终于可以去采访， 哎，给我读 的实地探访了 啊, 啊 对, 对，从南京中山陵这个陵园管理局获悉，他、说还没去上。对，本周起位于南京中山陵风景区的梅花山将迎来全面的盛花期。 这个盛花期到底是什么盛况呢？哈、经过多年来的精心培育和打造，如今梅花山植梅的面积已经达到了刚才说的1533亩，梅树35000余株，品种也增加到了360多个，其中国际灯笼品世界品牌137个，梅花的规模、数量、品种等方面均在全国领先，这就是个梅花的这个奥特莱斯嘛？ 啊，对对对，梅花的奥特莱斯，不，这应该说是梅花旗舰店， 旗舰店了， 对， 哇，全世界的品牌都有。哦， 是的，那据花情预报员，还马还有花情预报员呢， 好棒的，好棒， 孙琴介绍说， 琴姐多好啊。 对，国际灯笼泉是一种鉴别判定花卉植物知识产权的母权，那是现代花卉园艺产业当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呢。 嗯哼， 新发现或者新培育的观赏品种要经过国际园艺协会下属的命名和登录委员会批准， 好严格的， 对，通过他的国际登录权威审定和履行手续之后才能够成为国际承认的新品种、 哦、 很麻烦的，这被看作花卉园艺植物的国际身份证， 对，有名片， 对，人这里面的梅花都是有国际身份证的人、的花、 孙琴还说，南京梅花山国际动物品种这么多，观赏价值非常高，由于呢南京入冬以来的两场大雪，南方都大雪， 南京都下两场大雪了， 及持续低温，今年梅花山的盛花期较往年稍微停，因为温度低嘛，哈，最佳观赏期在2月中旬至三月，啊，那还行， 3月上旬还行，还好， 还有10来天啊、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回升，加上前些日雨水节气下了几场及时雨，梅花山上的梅花开放竞相绽了，暗香竞相涌了啊，以这个淡妆宫粉、早玉蝶、蜜花谷红、南京红等领衔的早花品种已经陆续进入了盛花期。 哇，好棒啊，它现在是早花品早花品种， 还 有 中花， 对啊，还有夏花呢，生如夏花嘛，是不是？南京人爱梅、那梅花在1982年被评为了南京的市花， 真的， 此时呢正值2018中国南京国际梅花节，除了赏梅，在中山陵风景区内 怎么了呢， 红楼艺文苑、 温室春花展、哦、还有梅花艺术中心以及明孝陵博物馆的各类书画图片展，东吴大帝孙权纪念馆的文创市集，梅花山大草坪的金陵美食街，以及趣味嘉年华等众多梅花节节庆活动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都在以盛花的状态迎接海内外游客的到来。 你看就一个梅花、嗯、它能发展出这么多的产业链， 对呀、哦、 这太厉害了。相信呢、嗯、三月的南京， 嗯，三月的南京其实是非常好的。对，等到五六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就该进入梅雨季节， 对， 就多雨了， 多雨了， 哎，又有点阴冷、嗯、大家不是很喜欢去。七八月呢又超级热，嗯，所以呢 刚刚 就三月吧。 刚刚这段表白、嗯、是一个在南京读了四年大学的女学生的一个心声。 是那个被天南京的天气荼毒了四年的女学生的心声。 荼毒了，打引号的啊。 荼毒，对对 对，南京还是很好的， 非常 就是夏天真的非常 热， 大家要这个谨慎前往。 我去过一次马鞍山， 我的妈呀， 我小脚光七岁的时候去的， 嗯嗯， 一个小小孩喜欢光脚走在路上嘛、嗯嗯、 烫死 烫的，真的头一次主动找鞋， 嗯，哎呀妈呀， 烫的了，不行啊，太热 对对对， 太热， 真的很热、 啊、这次要关注新加坡的事情哈、啊 嗯、好的， 新加坡是个美丽的国家哈，名字城市跟国家是一个名字、 嗯、 这地方有叫樟宜机场， 嗯， 离境的乘客七月起需要干一个额外的事儿， 哎，需要支付63.5块， 额外的，为什么？ 为什么呢？ 了解啊。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1日起，从新加坡樟宜机场离境的乘客，必须支付额外的13.3新加坡元、 嗯， 大约和人民币是63.5的费用。 必须呗。 对，是必须、 哦、 使机场离境费增到了47.3新加坡元啊、 嗯、 那到2024年还将增至62.3新加坡元， 建设费是吧， 啊对，应该是建设费。 对，新加坡交通部、民航局和樟宜机场的集团呢近日发布了文告，宣布为资助新的机场发展项目，包括第五搭客大厦和樟宜东的航空基础建设的建造费，政府将修订法案征收新的机场发展税，樟宜机场集团也将调高离境乘客的服务与保安费以及航空公司的收费，这是一系列的收费的标准哈。相关的航空法案当地时间2月28号那天在新加坡国会读出了提出一读啊，一旦通过从7月1号起离境乘客一旦通过啊，这个7月1号起离境乘客真的需要缴纳10.80元的机场发展税，在樟宜机场转机或过境的乘客则缴付3块新加坡币， 啊，3块钱， 三块。 在7月1日或之后发出的机票都受影响啊、 嗯。 在这之前购买的机票，但在7月后出发的乘客则无需额外缴税了。 赶紧买。 啊，赶紧买啊！ 买啊！ 与此同时呢，樟宜机场集团也将在接下来的6年里面，把目前定在27.9元的离境乘客服务与保安费， 每年调高 2.5元， 哦、 从7月1日到明年的3月31日调高至30.4元，之后每年的4月1日再调，直到2024年，也就是樟宜东的建设预计建到一半的时候，过后当局会再检，应该是研讨 啊，在研讨哈、 哦。对， 转机或过境乘客的服务和保安费则没有调整，维持在6块。此外呢，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停泊和登机桥费用也从7月起调高了总体费用的1%，并在接下来的6年， 嗯， 刚才说了，每年4月1号上调1%，直到2024年再次声讨。 哎，是的、 嗯， 这个真的是针对所有的，不管是、 啊、没错， 对，不管是来自哪儿的游客、啊， 五湖四海哈、 啊，对，还是来自哪儿的航空公司都一样， 公平 啊。新加坡交通部和民航局指出，说樟宜东的发展对新加坡巩固其航空枢纽的地位、长期维持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 我们需要钱呢。 新加坡机场不错，挺漂亮的、嗯、高科技 哈。挺好的，挺好的。 对，也希望他们把这钱收好之后呢干点真事儿哈。 啊，对、 哎、对，现在都兴那什么脸部扫描、啊、 是 什么新的手机，然后新的这种过关都是刷脸了、 嗯、哎呀，刷脸过关很快的，自助通关嘛， 不是啊、 嗯、 这个刷个脸就入关了。 嗯， 新西兰近350万的旅客选择自助通关节省时间哈、 嗯、 据当地的报道，当地时间2月28号，新西兰海关发布了数据显示，2018年夏天已经近350万名旅客通过了一个 J-Gate 自助通关出入境新西兰。 哦， 据了解，2017年那会儿呢，新西兰海关向包括中国在内的5国家开放的 J-Gate 自助通关服务，目前已有10个国家的旅客可以享受这项服务了。 是的，那据边境的一个业务经理叫做 Annie Mary，、 哦、 他的透露说，今年夏天出入境高峰期开始于2017年的12月初， 南北大球嘛， 对呀、啊，这不是相反吗？ 嗯、 到2018年的2月 中截止，海关在这十周内的旅客接待量相当于新西兰总人口的80%。 十周啊？ 嗯， 两个月。 嗯，两个月。 我的天， 嗯， 80%。 那这个数据显示呢，新西兰的五大国际机场，包括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但尼丁和皇后镇，今年夏天客运吞吐总量将近350万人次，比2017年同期增加了13.3万人次，完成飞机起降1.82万次。奥克兰机场作为新西兰最大的机场，旅客人数比2017年同期增加了9.8万人次，机场服务人员配备也是相应增加。 谢谢，都跟上了哈。为了应对今年夏季的旅客高峰，机场设置了更多的 E-gate 自助通关服务设备和新的数字标牌，方便游客以细微旅客提供更加顺畅的通关体验哈。刚刚那位那个叫 Annie 还说哈，边境接待业务的顺利开展得益于什么呢？机场边境小组的周密规划，而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到时候人手不够啊， 对你这，哎呀，你等会儿啊，我先把这个给办了。 对吧？那影响效率啊。 是的，反正呢，就是开了自助通关之后呢，会越来越方便，然后大家呢也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是的， 反正旅游业也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那 Annie 表示说，新西兰海关正在竭力提高服务水平，确保将混乱降到最低，为旅客营造一个愉悦的通关体验。 说到这个刷脸啊。好多双胞胎长得特像的那种，真的是，你比如说那天测试了一下 iPhone X 嘛，就是双胞胎，他一个哥哥啊，那么弟弟一看，通过。 对呀，那两个人长得一样嘛， 对吧？你说明他还是非常是有识别能力的啊。 是的， 对对对。今天我们说油菜花，说之前呢，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哈。 好的，他们都说什么了呢？ 找一个摩登芒果， 你还摩登芒果，这是个时尚的芒果， 好棒好棒啊！不能吃那种啊。 啊，对。 花海公园油菜花盛开，小伙伴们快来拍摄。花海公园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不知道哪个地方啊？ 您得说明出处，我们才能去拍摄嘛，是吧？ 对，然后说注册不到一个名儿， 这个有地方了 啊，是婺源思溪岩村。 岩村 油菜花已经开了，运气很好哦，碰到的都是好天气啊，提前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如果是爱画画的朋友，去到那边写生， 哎呦我的天哪，往花间一蹲， 对， 哎，就在那群雪。花个谁呢？ 真好，寒水冰，2年之前了，2016年3月毕业旅行选择了婺源，选择不错的地方， 对，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灿若烟霞， 哎呀妈呀， 各种地方的徽派建筑映入眼帘，白墙黛瓦美若一幅幅动人的画，我们一路驰骋在皖南赣北大大小小的马路上，走进了花海与白墙黛瓦的世界， 太棒了啊！ 下着雨呢， 绵绵不尽的雨如牛毛。啊，如花针，如美丽姑娘柔软的发丝，云雾般笼罩着一切。 热爱生活的寒水冰， 对， 写得很好。 是的，还有一个 April 范范， 哎呦 April， 航拍版的啊，航拍版的油菜花，大大的色块， 看到了， 对，都是大色块的，同样来自金堂县三溪镇长林村，美爆。 这都是有地点推荐的，不错。 对， 旅游科科长， 对，旅游科科长， 这是他的 ID 啊，他说。大哥， 怎么一到科长就变成这样了？ 局长也得这样，人家当地贴地气嘛，用方言讲给他。 行啊，周彤你来吧。 那个，三月的丽江田野，丽江啊， 丽江啊，丽江好地 方，一片油菜的花黄，一眼望不到边，望到了对面就是玉龙的雪山。 哎呀，真不错不错，你看这地方多好， 望到了是玉龙的雪山， 对，玉龙雪山嘛， 花海， 三 月份春天来了哈，我们理应心情好好的，调整了一个快乐的档位哈，在一个小片花之后走进油菜花的世界喽。 好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我还是在等待。 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 现在啊，之前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年之前，都是小齐哦， 嗯， 任贤齐， 对， 他的歌真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像什么《依靠》《心太软》等等的， 嗯， 这首歌也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春天花会开， 是的，春天花会开，说的很实在啊， 是的， 对，春天可不就是花开的时候吗？ 找不到毛病，这歌名起的， 嗯， 没毛病，对吧？其实从三月初开始呢，全中国各地知名的油菜花海进入了尬花期 啊，是的， 对不对？ 最佳观赏季， 没错， 成片成片的油菜花，那是竞相怒放， 怒放， 流金溢彩，花色非常的醉人啊， 醉人， 实在是经不住诱惑的话，就背起行囊一起去寻花吧，你得去看啊， 对啊， 对啊， 光听不行， 对，光看他在那招摇过市不行，你得去看， 闻着看着， 你还得跟他合影呢， 笑住。 嗯，是的，嗯，那像这个小编呢，就搜集了全国各地十大油菜花花海观赏地，这些油菜花你都去过吗？ 其实啊， 嗯， 我个人没去过一处， 嗯， 因为我没有在春天的时候看过油菜花 啊，对， 很遗憾我没有去过。 嗯，我也没有身临其境的看过油菜花， 嗯， 嗯， 其他花都看过，嗯，种个蒜啥的， 种个蒜。 哎，冬天好多人喜欢把蒜栽在那个盆里， 那不长芽了吗？ 蒜苗吗？ 啊，真的是蒜苗。 对， 哎，其实那蒜苗长得跟水仙一样，只不过水仙开花。 是的，是的哈， 嗯。 这个我们先听听这首《春天花会开》， 好好好， 下半段还有很多我们精彩的推荐。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一会儿回来啊。 亲手为你栽，一袭人影在，只是梦掩盖。你在哪里，我的爱？消失在茫茫人海。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美好的结局，慢慢。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

黄焖鸡确实不错啊，吃好玩好睡好， 真的是，这才是休闲度假， 真棒。嗯，希望大家都开心啊，春天花会开。嗯，第一站去哪儿呢？ 第一站 大新疆。 哦， 我的天哪， 大新疆。 对， 新疆昭苏。 对， 哇，昭苏大草原。嗯，这个也有油菜花啊。 那必须的呢， 它的花期呢当然就会比较晚了。 对， 六月底， 老长时间可以去呢。哦， 对。嗯，六月底呢，特色是最西边的油菜花。 嗯， 很多人的心里，新疆就是一大片满是风沙的不毛之地。 哦， 其实不然，新疆不仅有森林、有草原，也有美丽的油菜花海， 还有羊肉串。 啊，哎，对， 是是， 你也饿了吧？ 你也饿了是吧？嗯，那你说那个黄焖鸡。嗯， 啊，是。嗯，在中国最西边的昭苏。 哦， 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线上，那里的油菜花在初夏的时候开始盛放。 哦，你初夏就开了。 对， 嗯， 在草原上绽放成人类编织的地毯。 是的，是的，因为草原嘛，是不是？ 嗯， 到这个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多的绿色。 嗯， 啊。油菜花一出来，黄的和那个绿的，哎呀，漂亮的， 那真是镜像辉映，但嫩嫩的，黄黄的， 对， 哎呀，让人就觉得心里都变得柔软了。 地毯嘛，对不对？ 哦，你踩上去， 你 那是不可以的。 有地理，已经在边境上的昭苏大草原生活着像哈萨克等等一些民族哈， 嗯， 这些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印记，在这个地方，大家想象一下。上有蓝天白云，下有草原黄花，这个北疆西北部的地方是很多人寻到的必试新地点。 哎，没错啊，最西边的油菜花， 你想象一下。 嗯， 手捧一个黄焖鸡的买卖。 今天黄焖鸡是全场最佳。 啊，你刚才真的，你刚才真的，你一说确实我也吃过， 是吧？ 贼香。 嗯， 再做好吃，加辣椒哈。 啊，对，加点辣椒。哦，它有分那个微辣、中辣。 对，有各种口的。嗯， 不错。 循着黄焖鸡的足迹。嗯，我们下一站去呼伦贝尔大草原。 对， 最美油菜花观赏地之一，花期更往后推了。 嗯， 七月初都夏天了。 是的， 那这个天苍苍，汉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哎， 当南方地区的油菜花纷纷已经过季了，过气了 啊，哈哈，北方开始了， 甚至那油菜籽儿 都已经收下了， 都榨油去了。 对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那个油菜已经收割了。 对，是。呼伦贝尔的油菜花刚刚开始绽放。 嗯， 我们以为内蒙古大草原上只有绿草羊群。 嗯， 却不料那里的油菜花一样绽放的无法无天。 天哪，这个词用得好。 哦，我就喜欢这样的无法无天。单引号的哈。 无法无天。 这样的黄色花朵在绿色草原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开放，其实是轰轰烈烈无法无天。 哦，真的是坦荡开阔的内蒙古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气磅礴的。 是， 盛放于其上的油菜花同样如此。 嗯， 除了油菜花，呼伦贝尔草原一样值得探访。哦， 没错啊， 策马奔腾在一片平坦之上。对，可以感受高原的风和烈日， 又 体会蒙古汉子的壮阔豪情。 对，那个老说民族歌曲哈， 对， 现在很多的中国风的歌曲，很多民族的气节、 啊、 节气哈。 对对对。嗯， 有的是符合一些 rap 那个， 对， 是吧？就全程唱 rap 啊。 对， 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符合气氛的啊。 嗯， 像凤凰传奇组合唱到很多类似 的。到什么地方听什么歌，它一定是相匹配的。 到了什么节气吃什么菜，对吧？ 哎， 当季的水果瓜果，哎， 是的。到什么月份看什么花， 是的。嗯，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厉害了。 哎， 你看贵州省有很多城市是以贵字为名的。 对， 贵阳。 啊，哦，是的，这还有一个贵定。 我这个地方就是贵啊。 啊，对， 定 就是贵。 哎，你来不来？我们这有油菜花，贵定啊，最佳花期。 啥呢？三 到 四月，是不是？ 嗯？嗯， 你看它这个景象是这样的啊。 形容一下。 金色海洋般的油菜花田和满山白雪似的李花，构成了贵州高原美丽的图画。 李花，哦， 对，李子的花， 李子的花。 贵州贵定成片的油菜花组成了金海， 哎， 满山的李子花似雪山，金海雪山就成为了高原独特的景观。 穿金戴银吗？ 对，哎，还真是穿金戴银。你想那得是什么样的感觉？ 哇， 是不是？ 哇，哦，好棒！嗯，不但有黄，还有白色， 有黄有白，然后有绿色的底， 漂亮， 太新鲜了。 每年的三月， 嗯， 初春的时节， 嗯哼， 贵定阴寨的万亩油菜花总是开得金灿灿的。 嗯， 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往赏花。刚说音乐的音，寨子的寨， 嗯， 音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布依族村寨， 哦， 是全中国农业旅游观光的示范点， 嗯， 是黔中黔东南的黔哈、 嗯， 黔中部最美好的田园民族自然景观之一，已被列入了贵州省13个重点保护民族村之一。 嗯， 阴寨啊， 对，阴寨的林木植被保存完好，寨头的银杏 漂亮， 古柏高大苍翠，寨后的观音山林木郁郁葱葱，流经阴寨的瓮城河河面宽阔、 哎、 水流舒缓，碧波澄澈，水质良好，水流充沛、 嗯、 啊，年吞吐量不知道多少， 挺大的。 是的，瓮城河上的鸳鸯岛，哎，这个名好啊， 鸳鸯岛 小巧玲珑，岛上现有参天大树几十棵， 嗯， 瓮城河水绕岛而过，是一个天然的游泳池， 真好， 河水由浅入深，清澈见底， 真好， 哎呀、嗯、真的是难得的一处秘境啊。 交通怎么去呢？阴、嗯、寨位于贵州省贵定县盘江镇的南边，紧邻贵新高等级公路和国道210210主干道， 嗯， 距县城19公里不远、 嗯、 距离盘江匝道口4公里，交通十分的便利，这是贵州省的阴寨。 是的，贵州的贵定的阴寨啊，然后 闻着花香 啊、嗯、 捧着酒香，不是， 对，还是在鸳鸯岛看一看， 对 啊、 嗯、非常 捧着黄焖鸡， 捧着黄焖鸡喝着、嗯，贵州省独有的家乡型的酒 啊、哦，是的， 多美的店一天哈， 嗯，是。接下来这个地方， 这个厉害了， 太熟悉了。 这个世人都知道， 对， 世人都知道，不跑不送来， 对， 就是喜欢旅行的人都知道，哎， 对，基本上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甭管你去没去过， 没错，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地方一下火了。 婺源，哎、 嗯， 江西啊， 嗯， 阳春三月下扬州，老说哈， 嗯嗯嗯， 婺源县100,000亩油菜花， 哎呀妈呀，100,000亩。 多大，一亩三分地儿啊，陆续开放、哦、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与粉墙黛瓦的灰民居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春日画卷，吸引游客踏春赏花。我觉得舌尖上的中国呀，你已经拍第三季了哈、嗯、 对， 咱们应该拍拍眼界里的中国、嗯、眼神里的中国， 哎，我觉得是 眼眸里的 中国， 哎， 对，是视觉中国高清图， 对，你拍一拍这些祖国的美丽河山哈、 嗯、是的， 顺便加上黄焖鸡，婺源成为赏油菜花的圣地离不开其什么呢，中国最美丽乡村的身份，在漫山遍野的金黄色当中掩映着的是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嗯， 簇拥在一块的村落，翘翘的码头墙， 哎， 傍晚时分升起的袅袅炊烟， 哎呀， 水墨画一般， 我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太美了，它不光是单纯的油菜花，你那手干啥呢， 勾描 啊啊啊，写生呢， 嗯， 我看看你画，你这画的是印象派吗， 这个肉刷丝，哎呀， 哎呦，哪天咱们团建一定得带你吃一次黄焖鸡啊，托托、 嗯、 你这你好好的油菜花你都画成黄焖鸡了，你 微辣的、哎、啊，微辣的， 还微辣的，行行行啊，这个说完了油菜花啊，这是在我们的婺源，婺源怎么去呢、 嗯、 还是再跟大家重申一下、 嗯、 景德镇罗家机场是离婺源最近的机场、 哦、 那航空到达还是比较方便的，婺源县因为什么呢，目前没有火车站、 哦、 距离最近的就是景德镇火车站了、 嗯、 那火车进入婺源的首选， 是的， 嗯， 你上信息排名不分先后 啊，是啊，怎么选都行，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旅行号1073，每天陪各位在路上哈、 嗯， 不管是真路上还是想象的空间当中， 对，都一样， 我们都陪伴大家哈。 嗯， 三月份油菜花盛开在全中国哪些角落呢？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陕西的汉中。 哎，汉中最佳花期是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 嗯， 那汉中呢，位于陕西的南部， 哦， 地处秦岭以南，是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江的发源地，地属长江流域。 嗯， 汉中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北有秦岭，南有巴山，山水秀丽，人杰地灵。这里四季分明，适合多种生物的繁衍，也是国宝大熊猫和朱鹮的栖息地。 大熊猫搁那生活呢。 哦， 嗯， 那这生态环境得老好， 差不了哈。 嗯， 汉中盆地是传统的油菜种植生产基地，年种植油菜100多万亩，年产油料近20万吨。每年的春天，这个地方，汉中盆地和浅山丘陵的百万亩。 哎呀妈呀！ 天哪，油菜花盛开，把汉中装扮成一个巨大的山水盆景。 是，你说这真是啊，就是自从油菜花火了，我觉得真的带动了好多的产业。 香挂地。 对呀，啊，你看以前都是油菜，然后可以吃，然后菜籽可以榨油， 嗯， 也就这点出口了。 嗯， 哎，结果油菜花，我觉得它盈利的是这个比这俩加起来多 吧， 嗯， 是吧？它赢的是人气，是吧？ 对呀，啊，所以说这一个油菜是瑰宝啊， 瑰宝， 大自然的馈赠。 嗯， 是从这个它的花一直到它本身，真的榨的一点都不剩。 是的，是的。 嗯， 物尽其能 啊，对，你得物尽其用嘛。 对对， 油菜的一生多么的奉献，是不 是？ 是 是是。 嗯， 回到2009年的时候， 好， 怎么了呢？ 2009年啊，由人民网旅游频道主办了一个中国最美油菜花海评选活动，当中素有小江南之美誉的汉中是艳压群芳， 难得万了， 成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这一下几年过去了， 嗯， 现在2018年了，九年过去了， 嗯，哦， 是不是还在这个食物链的最顶端？不得而知啊。 啊，是因为各地有各地的美，都不一样， 还是很漂亮的哈。 嗯， 这个交通呢，汉中有两个客运站， 嗯， 高速客运站和汉运司站。 嗯， 乘飞机到西安之后呢，可以直接乘机场的那个巴士啊到汉中，4个小时就到， 嗯， 沿途还有秦岭和陕南的景色。 哎，很棒哦！ 看看啊， 对， 嗯， 汉中的气候温润，最好是带上雨具， 不要忘记啊。 对， 这个地方咱们听的也不少了， 这个地方也不少，很美啊。 罗平 、 嗯， 在云南， 嗯。 那它的最佳花期是每年的2月下旬到4月上旬， 嗯， 黄金时段是3月中下旬。 哎， 快了，这个时候正好啊。 对， 现在准备还来得及，三月中旬，然后中下旬你就可以去看了。 嗯，我老觉得云南省这个地方啊，太适合人去生活， 嗯， 啊，万物都可以在那边待着，好好的， 嗯， 啊。 嗯， 就希望呢，旅游业呢就是好一点，绿色更环保一点哈， 嗯， 我们人心也好一点哈。 哎， 云南省罗平县独特的气候造就了罗平独特的生态农业，每年的2到3月给农民们累的呀， 啊， 给农民伯伯们连片的20万亩油菜花在的罗平坝的静香木 坝子。 不是，我读的还是坝子 啊，坝子，对，坝子，坝子， 坝子， 坝子， 流金溢彩， 嗯， 延绵数十里，好似金浪滔滔的海洋。 嗯， 凡是驻足在这个最大的天然油菜花海，无不感叹，哎呀， 六，哎呀， 哎呀，哎，这和罗平 到底是啥？ 就是啊 ，amazing 的意思 啊。 罗平是金玉满堂之乡， 大气 堂吧。 嗯，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了， 对， 对，来，电影来了。 登高远眺，可以看到花海中的玉带湖、蜡山湖、湾子湖，像三面荧光闪亮的镜子， 漂亮， 衬托着山色清翠的白蜡山。 嗯， 油菜花海里，村落点点，寨子齐步，此起彼伏的喀斯特锥形山， 哦， 点缀花海当中，犹如人间仙境，构成绝妙的图画。 漂亮， 牛街石岩溶洼地， 哦， 是喀斯特岩溶当中的一种典型地貌，呈现出别致的千秋田的田园风光。 说得好， 嗯， 啊，大家可以想象想象哈， 是 时间回到16年之前， 哎呀妈呀， 我们才多小， 哦， 哎呀，好小， 2岁， 嗯，2岁， 对。 万亩油菜花海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了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称号。 哦， 那天呢也是闲得无聊，看了一下那个快乐大本营 啊， 这个节目还活着呢， 还活着呢， 厉害了， 哦， 啊，这些主持人都捧红了， 20多年 了， 容易吗？ 他们在现场呢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哦， 就是好多人站在一块儿，在规定时间内拍掌， 啊啊啊， 是非常无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啊， 打破了。 啊，打破了。 嗯， 什么世界纪录都有，我跟你说。 是的，是只要新城就好 哈。对对对。 2004年的四月，紧跟两年之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嗯。 一年之后，2005年，罗平金鸡枫林被中国地理学会评为中国最美的枫林。 嗯。然后呢，去看看交通啊、 哦， 去罗平坐火车和汽车是比较方便的。这家观赏是金鸡枫丛、牛街乡、十万大山。 说完了云南的罗平， 嗯， 咱们去湖北荆门看一看。 荆门呢、啊？ 哇，那种感觉出来了。 对，你看这个湖北荆门一定就是有历史嘛， 嗯， 厚重 厚重。 这个最佳的花期是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 嗯， 时间还挺长的。 是。 湖北油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有第一名嘞。 三月的荆门春意盎然，广袤的田野一片金黄，处处流金溢彩，清香沁人。 哎，沁人 啊，油菜的馨香， 真的是。 嗯，荆门地处江汉平原，一望无垠的油菜地在网友票选的全国最美油菜花、哦、排名第三。 第三啊。 荆门的油菜花旅游节也是湖北省唯一一个以大宗农作物为依托举办的节会。所以我说油菜的一生嘛，是不是 一生非常隆重， 嗯，炸的一地都不剩。 就是比如说你像油菜籽油做的黄焖鸡米饭，应该也挺好吃、 嗯， 对不对？你想想嘛，对吧？ 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还有橄榄油， 对 对, 对， 这不都是可以榨油的作物吗？ 是的， 花生的一生和橄榄的一生 也很纯粹， 也很纯粹，都是古法小榨。对，还有大豆的一生，嗯。 三月的荆门。不经意间，处处扑入眼帘的便是那无边无际的黄金色的原野。 嗯， 那朵朵花瓣如云霞般风风火火飘向天涯啊！ 嗯， 200万亩油菜花了，就这样遍布在丘陵、山岗、屋前、屋后，和着阳春三月的微风， 嗯， 摇曳多姿，引来了凤蝶飞舞。 哎呦，我的天哪！来呀来来呀， 真是啊，我觉得蝴蝶蜜蜂们真的是， 对， 它在采花蜜啊，传花蜜啊，对吧？ 是啊，对，你看就某个大品牌不是就喜欢用蝴蝶和蜜蜂嘛，是不是用这种辛勤的小动物？ 哪个产业链的？ 奢侈品产业链。 哦， 想起来了没有？ 想起来了， 对，大蜜蜂、大 logo、 有 大蝴蝶， 是、嗯，太多了啊！ 是，他们就喜欢这样辛勤劳作的动物。 对，真的是那个。 他怎么没用个懒的呢？ 这里 啊， 不仅仅有这个各种 logo 啊， 还有是大片大片云朵的油菜海。 嗯， 这里还有什么古镇啊？ 嗯， 这里还有全国首个油菜文化的博物馆。 对， 山岗上丘陵前，房前屋后啊， 啊， 到了午后的时候，顶着骄阳，披着月光， 哎呀， 伴着微风，哈，吃着不是，这里是 吃着黄焖鸡。 这里是油菜花海围城地童话的世界。 是的，那地点在哪儿呢？就是湖北省荆门沙洋县曾集镇张池村。 荆门挺漂亮的，这么一说哈。 对， 哎， 荆门挺好的。 对 对，不要再把它想象成那种粗犷的汉子。 对对对， 其实它也有 柔美 的 一面嘛。 对， 嗯， 还有勤劳的蜜蜂和蝴蝶。 三月中旬、四月中旬，不要忘记湖北的荆门。 对。 下一站，哎呦，重庆竟然也有 啊！重庆潼南， 我们去过。 对，潼南呢是这样的。最佳花期是三月， 就这一个月啊。 万顷花海，惠乡村大地锦绣若画， 哎， 一江春水染沉船故里，美轮美奂。 这是厉害了啊！ 嗯， 这反正不是个诗，反正是那种感觉哈，啊。 对，反正人家自己写的嘛， 写的非常漂亮， 由内心出发。 10年之前， 哦，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真的是， 我还真不认识这地方。 对呀， 啊，嗯，潼南成功举办了中国西部绿色菜。绿色菜都首届菜花旅游节， 绿色菜， 对， 是使得默默无闻的有一个镇啊， 嗯， 叫这个崇荣镇， 嗯， 成为川渝游客追逐的热点， 是， 并全面提升了潼南的旅游形象， 哎呀， 搜索大幅度上升， 嗯。然后是今天呢，潼南遍地金黄，花香四溢的田园美景让成千上万的游客是如痴如醉啊，由此呢也拉开了潼南旅游的大幕， 嗯， 为拉动菜花旅游啊，他菜花的一生也是蛮惨的。对，这个潼南在成功举办油菜花节的基础上，投入了巨资改扩建了道路， 嗯， 硬化了旅游步道，新增加了山顶观光亭，整治了场镇面貌。 谢谢谢谢。 那还有并对白沙村、新农村一条街进行规划和整治，扩大了油菜种植面积。嗯， 对， 真的非常棒。 反正是物尽其能。 对， 对， 物尽其用。 这个一季呢就开这么一次啊， 是 油菜花的一生，所以说要好好的利用它们， 要最大限度的榨取剩余价值。